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45集，一阵窸窣脚步声，韩廷竹同手下开着三五辆车驶离咖啡馆，阿英和药叉沿着街边漫步，谁也不曾回头。 他倒真全然不一样了。 药叉率先开口，看着同北平不甚相同的熙攘街道，在这里好像每一个人都干劲儿十足，为了生存而活。而这里是远东冒险家的天堂，大抵就连街边卖水果的摊贩都有一颗驰骋大上海的心，人人做梦且大同小异。嗯，足够大相径庭。他语气飘渺，听的人感觉不太真切，摸不准其中几缕愁思，几分深情。平复了那股莫名涌动的情绪，再度缓缓开口。阿耀，你说的对，他确实不一样了。我也因此离开过，可还是缠着崔珏，问他前几世的事情。崔珏不说，我大抵也想得到，他定然过得不好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便又回来了。人应该经历一次那般刻骨的爱一个人，便觉得众生灵长皆有意义。蜉蝣亦能撼动天地，春日里消融的不是冰雪，是尘封的心。或许到了最后有那么一丝遗憾也不足为惧，因为有了无数次重来的勇气。爱太美好，诚如他那张脸，无论时过境迁，沧海桑田，我只觉得每多看一眼都是奢侈，亦是赚的。那漫长的一千年中，阿音常常觉得自己便是人世说的那句形容词，人不人，鬼不鬼。起初他倒还会注意些打扮，在衣柜里选出明日穿的衣裳，久而久之，身上恶鬼的气息愈发浓烈。他不是恶鬼，他是捉鬼的差人，且脖间的黑色鬼线于他来说丑陋无比，时而厌恶到要把细白的脖梗抓出红痕满布。后来便不在意了，总归再没有那个认真审视端详的人，甚至衣柜里添了好些男装，竖起发来愈加便利，一身难闻的气味回到房间，也要提一壶女儿红翻上房顶，对月独酌是极致的孤独凄冷。药叉问过，为何只对当年见过一面的小师傅如此念念不忘，用情至深呢？阿音笑，药叉哪里懂，临终初遇做不得数，重逢勾引也不算艰难，真正叫他沦陷的是他克制隐忍之下满腔笨拙的爱，胆敢为他铁心归俗，又为护他再入长安，即便身死也想着的是不能拖他久等。阿音哪里是长安亦或是京城的寻常女儿家，求一生一世郎君独宠，乱世之中最好为他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。他为他在责任轻然之下的爱屈从，难以自拔，亦绝不自拔。最后一缕晚霞消失之际，上海滩霓虹骤起，马路上喧嚣欲裂。在北平待久了的药叉见状笑得合不拢嘴，直到真真不同，这里是十里洋场，是战场背后麻痹精神的乌托邦。两人正在一间百货店，阿因为笼子太小而蹙眉，给老板画了个尺寸，治好送到韩听竹的宅子。药叉手里大包小裹，买的倒是比阿音还多。此时唐三掐准了天黑推门进去，说道， 阿姐，天黑了，该回了。 阿音正拿着个鸟笼端详材质，闻声冷了脸看过去，见是唐三，心里莫名的又有些暖，他在服软。于韩听竹线下地位来说，实在是没必要非他一个女人不可。中午在咖啡馆，他给了他脸色看，线下还让最信任的手下谦恭的来接，意义不言而喻。同药叉一起上了车，知会司机。 先去备当路送人。司机看旁边唐三脸色，唐三微微颔首，阿音本就有些不快，现下无名的火愈加上涨。哼，竟成唐先生说了算了。 阿姐，哪里话，新来的不懂事。 有外人在，阿音也不便同药叉说鬼界的事儿，只怕会吓到前面那两个人。一路无话，停到公寓门口，药叉提着买的东西和那个箱子进门，叫阿音等下。他大了些声音催他，不是说等笼子做好了再给我吗？我还没有同他说。 我才不帮你啊，你怎的这点话是全都没了？ 唐三密切关注两人动作，见阿音下了车靠在旁边。不多时，药叉再度出来，黑漆的夜里，怀中一双眼睛亮的灵异是一只猫，黑猫。暗道了句不妙，阿音以笑盈盈接过抱在怀里，两人琐碎不断，唐三听在耳中。你打算做些何事？ 赚钱我便做，你还不知道我。 小心这些，上海滩线下生意倒不是那么好做。黄埔商会会长刚刚易主。 安心，有数，改明带我听听戏，近些日子在北平可是常听，略懂了些皮毛。 上海的角儿哪有北平多？你想跳舞，倒是能在大上海给你找好些擅长的舞女。 也可以学学。 唐三探了个头，小心开口打断。 阿姐，天晚了。 知道，回吧。车停稳后，唐三一起进了门，到楼上书房见韩听竹。阿音心下了然，他总是这般多疑，兀自放下猫儿，开始理今天买回来的东西。直到韩听竹端着个玻璃杯立在楼梯旁，仿佛高高在上审视阿音，这叫他愈加不快。唐三打了声招呼，疾步出门，下人低头做手上的事儿，绝不多看。他仰头，语气挑衅道：不过出去逛了半日，你有必要盯得这般紧？韩听竹握紧了手里的杯子，忍不住皱眉，那模样与他记忆中的人简直是如出一辙，加上白日里同药叉聊了不少，阿音霎时间眼眶湿润，赶紧低头抽出手帕轻轻拭泪。他看在眼里，心中咯噔一声，当时自己逼得太紧，惹得他哭，可但凡理智带回来那么些许，便清如明镜，他哪里是那般容易被弄哭的，绝不是这样。阿音擦完了眼泪再看过去，楼梯旁没了人，真是个闷葫芦，想同他吵都没个火线可点。高跟鞋踩在楼梯上发出清脆声响，把猫放进一间客房，总归都无人住，便开始脱衣梳洗。一通动作完毕，今夜不进他书房，不帮他倒烟灰，不叮嘱他少饮酒，独自上了床还要锁住卧室的门，他势必有一架要吵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